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。飞我的大地好像是尽头的忧，两天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。没见过青山的翠美如见过人在花中能丰收，没见过绿草茵如丝带，没见过绿草滩上放马牛，没见过万里丛中有新村，没见过槟榔树下有别让马铃憔悴，林中的寂静，你看那姑娘正啊在楼前刺绣。路旁的小溪波动了琴弦，好像是为姑娘歌声伴奏。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，永远随着我的马儿走。祖国，我爱你多彩的风姿，我想。看不够。